这首《情人知己》翻唱于周华健《让我欢喜让我忧》，收录在叶倩文92年的专辑《红尘》当中。这首歌获得92年香港十大劲歌金曲奖，被传唱多次，是实至名归的经典之作。一起来听到《情人知己》。 对我痴情，藏在暗里已多年，在这天终于。我怎么可狠心的欺骗，但也不忍跟你绝情。我匆匆的再喝一杯，没法清醒，作决定。哦别听到自己笑声到永远。如果可以回头避免，也许彼此好过点，无奈看你此刻眼睛，仿佛我不应拒绝邀请。谁知应要如何辩证，才是有爱与痴情。为害怕爱火烧完，现有的知己已再不见。我怎么可狠心的欺骗，但也不忍跟你绝情。我匆匆的再喝一杯，没法清醒，作决定。为知己的怎么可能相恋，这晚我仍真听见，而我和你已经能成为知己，总可不可能相恋，我却怕你可以遇见、友情如仍未变，最终相逢到那一天，将必听到自己笑声。 昨天所有的 从头再来。这首歌作品是朗朗上口，演唱大气豪迈，歌词当中更是摆脱了以往同类公益作品华而不实、空洞说教、 甚至是虚情假意的固有基调，取而代之的是朴实无华的简单和质朴，直指人心。一起来听到从头再来。 为了我挚爱的亲人，再苦再难也要坚强，只为那些期待眼神。 大家一起唱。 心若在，天地之间还有真爱。只不过是从头再来。走进风雨，我不能随波浮沉，为了我挚爱的亲人，再苦再难也要坚强，只为那些期待眼神。 江南这首歌是一首走进时代和时空错乱的特殊情歌，想借中国古代的侠士精神传达爱情里所谓的忠贞。这首歌其实想表达由古至今很久不变的爱情观，让我们在21世纪重新感受永远不变的爱情魔力。一起来听到江南。 念住过客的思念，到了这里将呈现，缠着我们留恋人世间，你在身边就是缘，缘分写在三生石上面，爱有万分之一天，宁愿我就葬在这一天。圈圈圆圆圈圈，天天年年天天的我，深深看你的脸，生气的温柔，埋怨的温柔的脸，不懂爱恨情仇煎熬的

是只为一段情，就让一生只为这段情，一生只爱一个人，一世只怀一种愁，纤纤小手让你握着，把它握成你的袖，纤纤小手让你握着，解你的愁，你的忧。 现在窗外面又开始下着雨，眼睛干干的，有想哭的心情，我的心真的受伤了，还没好好的感受雪花绽放的晴空，醒来了散了，你我都走散了。校园爱情的心酸，让我把这一切重冰，全世界都让你爱我，难道你就不会心动？